南朝鲜的同胞宝就有关朴槿惠逆贼集团笼络国政事件内幕的青瓦台文件被发现一事，21号发表了一篇社论。社论强调，检察当局不要停止在职位正在进行的审理补充证据，而要大大增强人员来查明国政笼络事件真相。